佛经故事，今次是介绍佛陀生平事迹《王师追赶》。内容是说，悉达多太子是已经决心修道，但是他父亲净饭王不放心的，就使人送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他，仲派五个长官劝他回去皇宫，但是悉达多太子是很坚决来拒绝的。咁请各位收听啦。 上次剧化故事讲到太子去到苦行林，发现林中各人修苦行求生天堂，并唔系解脱烦恼之道，于是就离开咗。后来又在一个市镇亲眼见到很多不平等的事，例如贵族鞭打奴隶、拍卖女奴等等，令他不胜悲悯。现在我们又讲回他的父亲净饭王。自从悉达多太子离开了皇宫，连车匿都没有消息，他派了很多人去找寻他们的下落，但是经过整日的时间仍然音讯全无。咁嗰一晚， 唉，都挨晚，仲未有消息嘅。唉，你话王爷到底去咗边？音讯全无，真系烦。 咁咪就系咯，车辟同埋剑击都失咗踪，未试过噶嘛。 唉， 发散人揾下啦。都不知道有什么意外。大王啊，你看看先，急都是没用的。 我不是说心急，不过个心硬是不安乐。好在登基的消息还未公布，如果不是就闹出笑话的。唉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些预感感。 但是太子失踪都不好听的。 大王啊，车力回来了。 前车的人啦， 咁就 咁太子啦， 前车。 车力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妃。 车力，昨晚半夜你同太子去边？而家太子咧？ 昨晚半夜系太子叫醒我，骑住白马出城。 咁夜去边度？ 出咗城门。一路向着树林跑，跑到今朝才停，都不知道那里是边树。 而家太子呢？做咩佢唔一齐翻嚟？ 太子话佢去学道啊。 啊？ 佢出城嗰阵，曾经许下宏愿，话如果唔成道，绝不回头咁话。佢唔翻嚟噶。 咩话？哎。咁佢有冇咩说话要同我讲噶？ 太子割咗啲头发，叫我带翻嚟俾大王。 吓、啊， 请大王唔使挂念佢。 咁，唉，悉达多，我个乖仔，你做乜嘢要咁做啊？ 太子仲打发奴才，带埋呢一顶金冠翻嚟，交俾王妃留念。 咁做啊？ 车力，太子有冇话过佢去边度啊？ 太子冇详细讲，只系话会去苦行林访问啲道人咁话。 咩话？苦行林？嘿，咁点解你唔追随佢左右，等佢一个人喺三宝地方挨饥抵饿，风餐露宿？点解？ 系咯，你嘅职责系马夫。马是武士的伴侣，你拉着马回来做什么？ 大王、王妃，奴才恳求过很多次要追随太子左右，但是太子是都不肯，说他要过艰苦的学道生活，而且要将他的行踪回报大王，所以奴才逼着带白马回来。奴才该死，求大王饶恕奴才。 和艰苦修道生活，适合咗一向养尊处优，又怎会适合啲黑色花园嘅生活先得噶？ 大王，或者佢出去学道，尝试下啲游方参学嘅滋味。 啊， 过咗一排，佢翻嚟都未定呢。 咁，希望系咁啦。 咁而家点啊？ 无论如何，悉达多霎时间都唔会过得惯学道生活嘅，佢系娇生惯养噶嘛。睇嚟要接济下佢先得。 系啊系啊，使人送啲食物同埋用品去揾佢啦。 冇错。侍卫 在， 传娇陈如入嚟。 遵命，传娇陈如长官。 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妃。 娇陈如，太子而家正在向苦杏林进发，你同呢个侍卫长率领20兵士，带够充足嘅食物同埋日用品送去俾悉达多，同时告俾悉达多知，话我好挂住佢。娇陈如，你同我叫佢玩完之后，就好快啲翻嚟，知嘛？ 系，遵命。十力， 在。 而家我哋嚟到贫骑山，路上都未发现太子。呢度系山口，是入山的必经之路，我就在这里驻扎等下他。 但是太子不知几时才到啊。 苦行林道长介绍太子来贫骑山探访柯罗南道人，我相信太子会来的，只不过我们骑马他行路，照道理他应该是慢一点的。 咦，有个人行进入来啊，是太子来的。 是噃，啊！太子佢英俊轩昂，好精神噃。唉，佢着得咁朴素，得一件灰布衫，喺边度揾翻嚟嘅呢？ 太子出走嗰晚，仲着住啲华丽嘅服装，后来梗系有啲人用啲旧衣服同佢换咗定。 唉，想起以前，太子束发金冠，白紧身。长裤金腰带，骑住只白马，弯弓搭箭，真系英气逼人，成个武士咁样嘅。佢喺广场嗰度接受老百姓嘅欢呼喝彩，点知冇几耐啫，佢就成个都变晒。 人就依然系嗰、那个，一样咁有神采，净系衣着打扮唔同啫。 系咧，实力，你话。是什麼令到他改變了人生觀，放棄皇室的生活，走來山林霧道呢？ 聽說太子出游接觸過很多種生活形態。 你猜太子是不是逃避現實呢？ 不是的，他現在是一樣在世間生活，他還深入民間探訪真實，只不過是換了一種生活的方式。 咁你估太子系唔系懦弱，唔敢面对人生呢？ 唔系，如果佢懦弱，就唔敢发誓要成道先至翻皇宫啦。太子咁样做，目的系打破人生嘅迷惘，呢啲系好勇敢嘅人先至做得到。 咁就系、是，讲开又讲噶啦，我哋成日都接触到生、老、病、死嘅问题。我哋都冇谂过噶噃， 系，我睇我哋都要谂下。 十力，太子就到噶啦噃，我哋唔好倾住，叫大家肃静，等太子上咗山，揾个地方休息，然后我哋先至出现。 好啊，一于系咁。嗱，太子而家行咗入去树林，等佢唞一阵，我哋先出去。 微臣叩见太子。 叫陈瑜，实力，你哋唔使对我行大礼啦。我已经放弃咗太子嘅地位噶啦。 太子千祈唔好咁讲，太子喺微臣心中依然好似旧时一样嘅份量嘅。 系咩？我喺路上听到消息，知道你哋要嚟，你哋点解嚟揾我啊？ 微臣奉咗大王之命，带粮食同埋用品俾太子，同埋请太子玩完之后就立即回国。 哦，就系咁啫。大王好嘛？王妃好嘛？ 大王同王妃都好健康，但系佢哋非常之忧心，好挂念太子。 呢层我知嘅，所谓因爱别离苦，呢啲咁嘅痛苦迟早都会出现嘅啦。我就系希望学到成功，彻底解除苦恼。 太子出游将近半个月啦，系唔系觉得民间生活有啲厌倦，迟早会翻皇宫咁呢？ 唔系，我出游半个月，接触民间生活，认识更多嘅民间疾苦，我好同情佢哋。 太子，咁你可以回国处理政治，改革制度，令人民免除疾苦嘅。 我考虑过，改善人民生活系好，不过呢啲系政治家嘅观点同埋工作，留翻俾佢哋去做。我系立心要探访众生灵性上嘅问题，我希望解脱众生永恒嘅苦恼。 太子嘅宏愿真系好值得赞美，但系点先至系解脱众生永恒嘅苦恼呢？ 解脱众生永恒嘅苦恼，即系解脱众生生死轮回。 太子慈悲心肠，但系由古至今都未曾见到有人成道，咁就即系话成道系绝冇把握嘅咧。 实力，你咁讲就错啦。未见过人成道，唔等于唔可以成道。我一于要成道之后，先至返回皇宫。 太子嘅诚心诚意，真系令人钦佩。微臣亦都无话可说，只有回宫禀告大王。系 普通人求学，尚且有始有终，何况我学到，点可以半途而废嘅呢？点解出边咁嘈咁嘅？做乜嘢？ 回禀太子，大王打发咗20个士兵，率领10车干粮同埋用品送俾太子嘅，而家喺树林外边听候发落。 实力，学道嘅人用呢啲嘢嚟做乜嘢呢？我而家样样都好满足啦，唔需要啲干粮同埋用品噶啦。 既然系咁，等微臣商量一下。 实力，你过嚟。 有咩吩咐？ 实力，我哋大家都系一殿之臣，共同效忠皇室，到而家都有好耐嘅历史啦。 是啊，由阿爷嗰代到而家，都系世袭为皇室服务。 咁如果叫你一样为皇室服务，但系转一个方向，咁你愿唔愿意呢？ 你嘅意思系？ 我嘅意思系，我非常之敬重太子嘅所为，佢崇高神圣，我想跟随佢学习。 好啊，我都想咁做。一方面自己学道，另一方面陪下太子。 好，我哋睇下仲有冇人留低。 嗯。 阿舍波世，摩南拔提，摩南拘离，你哋都留低追随太子学道啦，好嘛？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 好 啊。 好。回禀太子，我哋5个人都想留低追随你学道，唔知太子以为点呢？ 你哋系真心学道啊？亦或是想侍奉我左右呢？ 太子，我们见到你这么虔诚学道，非常之仰慕。虽然我们未知道觉悟之道是什么，但是我们都很想求证。不过亲近你左右就在所难免的了。事实上我们都很希望追随你的。 是啊，是啊，太子。 好，你们想学道，我是不应该拒绝的。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以学道为名来陪伴我或者服侍我。还有，我要声明在先，你们还你们，我还我，大家无谓在一起， 我是不想有人骚扰我。 我们一定不会骚扰你的。 是啊，是啊。 好，那你们五个人收到的地点要距离我树至少十丈，不可以借故来服侍我的。 是，我们知道的了。众士兵，你们率领所有车辆回程，回去禀告大王，太子仍然收到，我们五个人留下追随他学习。 Yeah!